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我们进入生成汇编代码的第二讲，把脚本语言编译成可执行文件。相信在学完两节课之后啊，对于后端编译过程，你可能还存在一些疑问。比如，大致知道汇编程序怎么写，却不知道如何从 AST 生成汇编代码，中间有什么挑战？又比如，编译成汇编代码之后需要做什么，才能生成可执行文件？本节课呢，我会带你真正动手，基于 AST 把 PlayScript 翻译成正确的汇编代码，并将汇编代码编译成可执行程序。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实现从编译器前端到后端的完整贯通，帮你对编译器后端工作建立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样一来，你在日常工作中进行大型项目的编译管理的时候，或者需要重用别人的类库的时候，思路会更加清晰。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从 PlayScript 生成汇编代码。我会带你把 PlayScript 几个有代表性的功能，而不是全部的功能翻译成汇编代码。这样做，一方面工作量会少一些，二来也方便做代码优化。功能一是支持函数调用和传参，功能二是支持整数的加法运算，功能三是支持变量声明和初始化。具体来说，要能够把我放在文稿中的示例程序正确生成汇编代码。在加餐中，我提供了一些手写的汇编代码，功能等价于这段 PlayScript 代码，并讲述了如何在多于六个参数的情况下传参，观察战争的变化情况。你也可以看看这张图片和代码，回忆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动手写程序，从 AST 编译成汇编代码，然后你看看我们实现加法运算的编译过程。这段代码的含义是，我们通过 alloc for expression 方法，为每次加法运算申请一个临时空间，用来存放加法操作的结果，接着用 move 指令把加号左边的值拷贝到这个临时空间，再用 add 指令加上右边的值。生成汇编代码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基于 AST 拼接字符串，其中 bodySM 变量是一个 string buffer 对象，我们可以用 string buffer 的 toString 方法获得最后的汇编代码。按照上面的逻辑，针对 x1 加 x2 一直加到 x8 再加 c 这个表达式，我们会很轻松的生成下面的汇编代码。你仔细看看这段代码，看出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了吗？我们每次执行加法运算的时候都要占用一个新的计算器，比如 x1 加 x2 使用了 eax， 再加 x3 的时候使用了 ebx， 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器很快就用完了，使用效率显然不高，所以必须做代码优化。如果只是简单机械的翻译代码，相当于产生了大量的临时变量，每个临时变量都占用了空间。我们可以让不再使用的存储位置，比如文稿中的 T1、T2、T3 能够复用，从而减少临时变量，也减少代码行数。优化后的申请临时存储空间的方法如下。这段代码的意思是，对于每次加法运算都要申请一个计算器，如果加号左边的节点已经在某个计算器中，那就直接复用这个计算器，就不要用新的了。调整以后啊，生成的汇编代码就跟手写的一样了，而且我们至始至终只用了 EAX 一个计算器，代码数量也减少了一半，优化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对代码如何使用计算器进行充分优化呀，是编译器后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这里只用了很粗糙的方法，不具备实用价值，后面可以学习更好的优化算法。弄清楚了加法运算的代码翻译逻辑，我们再来看看 asmgen.java 中的 generate 方法和 generate procedure 方法，看看汇编代码完整的生成逻辑是怎样的。这样可以帮助你弄清楚整体脉络和所有的细节，比如函数的标签是怎么生成的呀，序曲和尾声是怎么加上去的，本地变量的地址如何计算啊等等。Generate 方法是整个编译程序的入口，它做了几项工作。第一，生成一个 .section 的伪指令，表明这是一个放代码的文本段。第二，便利 AST 中的所有函数，调用 Generate Procedure 方法为每个函数生成一段汇编代码，再接着生成一个主程序的入口。第三，在一个新的 section 中声明一些全局的常量，整个程序的结构跟最后生成的汇编代码的结构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看懂。 Generate Procedure 方法把函数转换成汇编代码，里面的注释也很清晰。开头的工作包括：第一， 生成函数标签、序取部分的代码、设置暂停指针、保护计算器原有的值等等。第二，接的是函数体，比如本地变量初始化、做加法运算等。最后是一系列的收尾工作，包括恢复被保护的计算器的值、恢复暂停指针以及尾声部分的代码。我们之前已经理解了一个函数 t 对应的汇编代码的结构，所以看这段翻译代码肯定不费事儿。最后你可以通过杠 -s 参数运行 playscript 杠 java 将 asm.play 文件生成汇编代码 asm.s， 再生成和运行可执行文件。因为我们的翻译程序只实现了少量的特性，所以我建议你基于这个代码框架做修改，增加其他特性，比如乘法、减法和除法，支持浮点数，支持 if 语句和循环语句等。学过加餐的环节之后，你应该清楚如何生成这样的汇编代码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的编译 PlayScript 程序，并且生成了可执行文件。为了加深你对生成可执行文件的理解，我们再做个挑战，用 PlayScript 生成目标文件，让 C 语言来调用，这样可以证明 PlayScript 生成汇编代码的逻辑是靠谱的，以至于可以用 PlayScript 代替 C 语言来写一个共用模块。我们在编程的时候经常调用一些公共的库实现一些功能，这些库啊可能是别的语言写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调用。我们也可以实现 PlayScript 与其他语言的功能共享，在示例程序中实现很简单，稍微调整一下生成的汇编代码，使用 .global-放1 为指令，让放1过程变成全局的，这样其他语言写的程序就可以调用这个放1过程实现功能的重用。接下来再写一个 C 语言的函数来调用放1，其中的 extern 关键字说明有一个放1函数是在另外一个模块里实现的，然后在命令行敲两个命令。这两个命令中啊，第一个命令是把 PlayScript 生成的汇编代码编译成一个二进制目标文件，第二个命令是在编译 C 语言程序的时候同时也带上这个二进制文件，那么编译器就会找到放1函数的定义并链接到一起，最后生成可执行的文件能够顺利运行。这里面啊，我需要解释一下链接过程，它有助于你在二进制文件的层面上加深对编译过程的理解。其实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都很容易阅读，而二进制文件则是对计算机友好的、便于运行的。汇编器可以把每一个汇编文件都编译生成一个二进制的目标文件，或者叫做一个模块，而链接器啊，则把这些模块组装成一个整体。但在 C 语言生成的那个模块中啊，调用放1函数时，它没有办法知道放1函数的准确地址，因为这个地址必须是在整个文件组装完毕以后才能计算出来，所以汇编器把这个任务推迟，交给链接器去解决。这就好比你去饭店排队吃饭，首先要拿个号，这也就是函数的标签，但不知道具体坐哪桌，能交到你的号的时候，也就是在链接过程，服务员才会给你安排一个确定的桌子，也就是函数的地址。既然我们已经从文本世界进入到了二进制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加深一下对可执行文件结构的理解。我们编译一个程序，最后的结果是生成可运行的二进制文件。其实生成汇编代码以后，我们就可以认为编译器的任务完成了，后面的工作其实是由汇编器和链接器完成的。但我们也可以把整个过程都看作编译过程，了解二进制文件的结构也为我们完整的了解整个编译过程画上了句号。当然了，对二进制文件格式的理解也是做大型项目的编译管理、二进制代码分析等工作的基础，很有意义。对于每个操作系统，可执行程序的格式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在 Linux 下，目标文件、共享对象文件、二进制文件都是采用 ELF 格式。实际上，这些二进制文件的格式跟加载到内存的程序的格式是很相似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它可以迅速的被操作系统读取，并加载到内存中去。加载速度越快，也就相当于程序的启动速度越快。同内存中的布局一样，在 ELF 格式中代码和数据也是分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程序的代码部分可以在多个进程中共享，不需要在内存里存放多份，放一份然后映射到每个进程的代码区就行了，而数据部分则是每个进程都不一样的，所以要为每个进程加载一份。这样的话， 你就理解了可执行文件、目标文件等二进式文件的原理了。具体的细节可以查阅相关的文档和手册。以上就是每节课的全部内容了。这节课呢，我们实现了从 AST 到汇编代码，汇编代码到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过程。现在你应该对后端工作的实质建立起了直接的认识，我建议你抓住几个关键点。首先，从 AST 生成汇编代码可以通过比较机械的翻译来完成。我们举了加法运算的例子，阅读视力程序你也可以看看函数调用啊、参数传递啊等等的实现过程，总体来说这个过程并不难。第二，这种机械的翻译生成的代码一定是不够优化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加法运算不够优化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增加一个优化的过程。第三，在生成汇编的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遵守调用约定，这就需要了解调用约定的很多细节。只要遵守调用约定，不同语言生成的二进式目标文件也可以链接在一起，形成最后的可执行文件。现在呢，我已经带你完成了编译器后端的第一轮认知迭代，并且直接操刀汇编代码，破除你对汇编的恐惧心。在之后的课程中，我们会进入第二轮迭代，中间代码和代码优化。既然我们针对加法计算、函数调用等语法生成了汇编代码，你能否思考一下，如果要支持其他运算和语法，比如乘法运算呀、条件判断呀、循环语句等等，大概会怎样实现？如果要支持面向对象编程，又该怎样实现呢？又会面临什么挑战呢？欢迎你打开思路，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想法。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